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11:05，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大家中午好，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哈。我们一提到张宇呢，相信很多朋友会想到他身上的很多这个标签，比如说他的太太十一郎，还有哈他的一些好听的歌，比如说这个趁早啊，鱼之下呀，还有月亮惹的祸。那么尤其是月亮惹的祸这首歌哈，相信很多朋友对这首歌呢都特别熟悉，毕竟呢这歌当年是相当的火，火到什么程度呢？那一年的这个月亮啊，无缘无故的就背了很多的锅，是吧？那么这首歌呢就收录在张宇1999年发行的专辑《月亮太阳》当中，是专辑的一个主打歌。那么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很多优秀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经典唱片秀环节呢，我们就来跟大家重温张宇的《月亮太阳》。那么一提到张宇大叔哈，那么他在您心里的这个标签是怎么样呢？是这个声音粗犷的深情歌手呢，还是幽默搞笑的老司机呢？欢迎各位一起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啊。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都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一个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震动。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弹如你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都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也是寂寞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准动。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弹如你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怎样的情深意动，会让两个人那一生诞生。说来 心如钢铁，也缠绕炙热。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缠绕炙热。 月亮惹的祸，来自张宇的演绎哈。那么这首歌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提到过哈。这首歌呢是张宇跟十一郎结婚后的一个作品，两个人呢当时就很潮了哈，在加拿大是闪婚的。那么被媒体追到就问结婚的理由呢，他们也讲不出原因。后来呢，张宇想起结婚那一天月亮就特别圆，就把这原因呢哗就推给了月亮了哈。后来呢，十一郎就写下了这首歌曲。其实呢，这都是一个说辞哈，而且呢，这个严格来说，两个人也不能算闪婚了哈。这个他俩呢，从学生时代就已经相识相知，大学毕业呢，哎，就走到了一起。那么恋爱的长跑呢，足足走了13年哈。所以说呢，时机一到，自然而然就走到了结婚这一步哈。我们继续来分享吧，这张经典专辑《月亮太阳》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永远的恋人》，也是来自张宇的演绎。 就够，我认。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大家重温的是张宇的这张《月亮太阳》这张专辑哈。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什么哈，大家在微博上和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微博是找英小超就 OK 了。小夏金说张宇的月亮惹的祸，鱼之下都是经典，伴随了我多年的歌声。嗯，打不死的小飞飞说哇宇哥专场哈，这个 NZNY 偶遇西园小瘦男的小那头，哎呦这名字好长啊，他说这个专辑最爱这首小小的太阳，面对就要失去的爱情有一点释怀，有一点彷徨，最怕的其实是孤单，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没错哈，我们的听众呢很喜欢这张专辑哈，对这个歌曲都是了如指掌。艾阳呢也说了哈，这张专辑里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小小的太阳。见义勇为的猫也说了，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不知道死党从哪里搞来了这张专辑，破破的塑料壳子里面装着一张磨花的 CD， 没想到呢从那开始张宇的歌一听就是十几年，磨花的 CD 哈，好有画面感。落梦说了，现在有点无法直视月亮惹的祸的歌词，都是你的错，轻易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实际上呢太霸道总裁，太自恋了哈。独钓寒江雪胡说了，上学时候呢音乐课上老师给我们放了这首歌，我朝后呢转过去偷偷瞄了一眼我喜欢的男生，然后看见他和另外一个女生对视了一眼，我的眼泪唰就下来了，我害怕别人看见只能趴在桌子上。哎呀时间真是了不起哈，我已经可以轻描淡写的说出当时让我那么难过的事情了。好吧，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这个普及一个小小的常识哈，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知道，其实张宇呢只是他的艺名，他真名不叫张宇哈。我们也知道这个十一郎呢是张宇妻子的艺名哈，那么同样张宇的原名呢叫做张伯祥，博士的博，飞翔的翔，是不是听起来这个名字很邻家哈，很亲切。那么在正式成为一名歌手之前呢，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酒吧里担任驻唱，那个时候呢十一郎给他取了张宇这个名字，他本人呢是非常喜欢这个名字的，虽然说这个啊重名的很多哈，但是这个名字也不是那么的出彩，但是笔画简单字儿好写啊，对不对，虽然非常符合他这种啊懒散的性格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大家刚才留言当中非常喜欢的这首小小的太阳，那么在这儿呢也是特别送给我们的资深听众甲乙丙丁不是我，然后呢他还有个名字叫宋温暖哈，啊祝他今天是他的生日哈，祝你生日快乐，永远18岁，小小的太阳送给你们。 在大雨刚停的夜晚，一个人游荡，经过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面对就要失去的爱情，有一点释怀，有一点彷徨，最怕的其实是孤单。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要一点友善和许多依赖，修补我脆弱的情感。笑如花，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 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你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掌心上。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终于有了你的港湾。你应该更自私、更贪心、更坚持、更明白，将我的心全部霸占。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让我好好的对待。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要一点忧伤和许多依赖，守护我脆弱的情感。你总是微笑如花，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你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掌心上。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终于有了你的港湾。你应该更自私、更贪心、更坚持、更明白，将我的心全部霸占。渴望回报的爱，让我好好的对待。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让我好好的对待。你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掌心上。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终于有了你的港湾。你应该更自私、更贪心、更坚持、更明白，将我的心全部霸占。你给我从来不奢望 小小的太阳，来自张宇的演绎，出自1999年发行的专辑《月亮太阳》哈。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沙弗林说了，我见过最高级别的秀恩爱方式就是作曲张宇，作词十一郎。英年早肥说，而这个名字太逗了。他说前几天呢，在地铁上听到了一个大叔的手机铃声是月亮惹的祸，突然觉得这位大叔还挺潮的。但是呢，一抬头发现玻璃映射着自己这张30多岁的脸，不由得感慨时光匆匆哈。哎呀，我的天哪，我都替你觉得扎心哈，是不是觉得特打脸？想吵吵别人，其实自己的已经老了哈。故人以北爱荒凉说了哈，每年冬天的时候都会把小小的太阳放进歌单，听上去特别的温暖哈。金思南也说了，张宇可幽默、可深沉、可告诫、可懒散，不错，喜欢。光仔说了哈，月亮不背锅，月亮只影响地球人的心情哈。好吧，这是从科学角度来解读哈。好吧，我们的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就来跟大家送出的依然是张宇在《月亮太阳》这张专辑当中啊，有一首也是非常好听的歌，一个人万岁。那么这张专辑呢，其实放在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呢，就是它的编曲和配乐依然是不过时的。这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呢找到了 国外的著名音乐人迈克尔·汤姆森来担任编曲打造这张专辑。那么他呢也是带来了很多这样的先进前卫的元素，所以说呢再加上他的很多这样的经验，给很多大牌歌手都做过编曲，所以说呢这张专辑的水准整体呢就是提高了不少。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首《一个人万岁》，来自张宇。在一小段广告过后呢，我们节目继续，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娱广播就可以了，待会儿见喽。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姿，伴着冬不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米，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气温15度，多云渐晴，偏东风2-3/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将达到14度，有轻度污染，请您注意防护。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儿呢，我们是在经典唱片秀的板块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张宇在1999年发行的经典专辑《月亮太阳》。那么呢，张大叔在您心里标签是个啥呢？是声音粗犷的深情歌手呢，还是幽默搞笑的老司机呢？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那么刚才呢，在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人万岁》，同样是来自张宇的演绎。我们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哈，在他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其实理念相当的超前哈，找了很多这个国外著名的音乐人，比如说迈克尔·汤普森来帮他做编曲。那么除此以外呢，参与这张专辑制作的还有很多国外的乐手，比如说 CJ 埃文斯顿、传奇斯克拉、比尔·德雷舍等等。那么这些人呢，都之前出席过席琳·迪翁、玛利亚·凯莉等等大牌歌手的制作班底。那么之所以呢，请这么多国外的一流音乐人，那么也是汤普森的想法。那么在制作专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张宇的团队跟他进行了好多次的沟通啊，最后呢，决定在全球范围内搜索这个优秀的乐手，重新打造一个强大的团队。因为这些乐手呢来自世界各地，所以说当时录制配乐的过程呢还是相当复杂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闽南语歌曲《长头发》。好多朋友呢也是刚才在这个我们的群里也在说了啊，我要听《长头发》，我要听《长头发》啊。好吧，《长头发》来了。 情人偏偏拢是狗人，要走的时阵要留恋，伊的心要交予别人，上侪是留一丛，伊美丽的头发。我已经看破爱情无望，脚步嘛犹原真沉重，灵魂亲像一只孤芳，爱经过几落冬，才会当将伊放。我甘愿是份烂片，不管轻重。我爱的彼个人，感觉是一个人，也是已经有美丽的光头针。我过落失恋的人，头热热，心花花，习惯在找找香气的彼张网。长长的长头发，将我的心锁甲暗暗。过日子有人插花间，离离开无留恋，剩我一个戆人。天拢是狗人，要走的时阵要留恋，伊的心要交予别人，上侪是留一丛，伊美丽的头发。我已经看破爱情无望，脚步嘛犹原真沉重，灵魂亲像一只孤芳，爱经过几落冬，才会当将伊放。老爹早已爱伊一阵春风，我甘愿是份落魄，不管轻重。我爱的彼个人，感觉是一个人，也是已经有美丽的长头发。我飞到西 长头发来自张宇的演绎哈，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Kobe 九笑看风云，他说大女人大女人啊，是这首歌确实很好听，但好像应该不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张专辑之中的歌曲啊。葛伦妞也说了，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特别爱张宇的这首给你们，曾经单曲循环了很久很久，能听到这首歌放给自己的那一天一定是幸福的人。麦的灰灰也说了，雨一直下，爽又来了，说趁早也是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曲哈。甲乙丙丁不是我，他说了，我爱的比个人美丽的长发宗陪我过一世。还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因为名字，小的时候呢特别羡慕那些长头发的同学，羡慕他们有妈妈能给梳头发，而我呢却常年留短发，一旦长长了就去剪头发，因为妈妈不在身边，没有人为我扎可爱的这样的辫子，后来呢为了她留起了长发，可惜呢物是人非。今天生日，祝我生日快乐吧，嘻嘻。昨天呢是2月2龙抬头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把理发店给挤爆了哈。恰巧呢我在朋友圈看到了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呢去理发店去把他的一头长发给剪掉了。最逗的是这个理发小哥还在问，姑娘你是不是失恋了然后呢他说没有，我孩儿都多大了哈。哎呀笑死我了。张宇呢是有自己的这个工作室的哈，这个当然了很多明星都有自己的工作室，这很正常。那么呢他每一次写歌的时候呢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工作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尽管呢一首歌可能只用15分钟就能写出来，但是呢之前花在打扫上的时间往往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哈。其实呢打扫房间只是为了能够让自己静下心来，没准在打扫的过程当中就能找到灵感，然后呢跑到钢琴前弹几分钟就能把歌曲给写出来了。那么有同样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习惯吧，还有梁朝伟。那么梁朝伟呢我记得之前看过他的一个专访啊，就是说他跟这个王家卫在合作的时候呢，王家卫对他要求实在是太严格太高了，然后呢他就好多戏呢就根本就做不到，所以说就特别郁闷。因为他在其他的戏里面就特别的红嘛，特别的好嘛，演一遍导演就说哇好棒好棒，到王家卫这儿就不行不行呵呵，所以说他就很郁闷。所以说呢他排解自己的这样的方式就是回到家里也不跟刘嘉玲说话，就一个人衣服一换，换上起居的服装，然后拿个抹布这里擦那里擦，然后拿这个墩布在家里这里拖那里拖，然后呢把家里仔仔细细打扫一遍之后呢，他的心情也就舒缓了哈。哎，我突然间又想到一个梗，就是纸牌屋当中的那个总统，他每一次解压的时候除了去坐他那个划船机之外呢，好像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家里擦皮鞋，有没有呢？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是真的很需要一个这样方式帮助自己解压哈。如果说打扫房间的时候呢，张宇如果说没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哇那就要出事儿了。他呢可能会在接下来几个小时里胡乱的看电视，或者说大声的放音乐，直到自己找到灵感为止。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说经常在家里这么干的话，恐怕妻子和孩子是不是就是受不了呢？继续来听歌吧，来自张宇的还我一个永远。 让千头万绪它不再跟随。若相爱是个罪，它只会惹是非，用什么说都无所谓。换我一个永远，从此不愿再见面，笑着说时过境迁。若相爱不够美，不过是场梦魇，我不担心醒来有泪。如果没有感觉， 还我一个永远，来自张宇的演绎哈。那么在《月亮太阳》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呢，张宇和十一郎的家庭生活呢已经是非常稳定了哈。很多人呢都很羡慕他们的关系，既是情侣呢又是合作伙伴，对吧？刚才我们的听众也留言了说，见过最高级别的秀恩爱就是这样的搭档哈。张宇呢负责谱曲，十一郎呢负责填词，彼此合作无间，成为了歌坛上可以说是最强夫妻档哈。那么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呢，其实也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浪漫哈。两个人呢一旦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当中呢，就开始分居了。他们根本不愿意面对面一起工作。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就是因为他们会有自己的习惯跟特点。他们这个，如果说各位哈身边有这样的艺术家朋友，或者说大家了解一定了解的这样的艺术家的话，都会发现这样一类人呢，其实都有或多或少这样的习惯，就是呢不太愿意让旁人，哪怕是家里最亲近的人，过多的干扰自己工作上的部分，还是更希望自己能够全心全意安静下来，自己来搞创作。因为这样呢往往出来的作品呢可能会更加的纯粹和集中。风铃小乔说了哈，刚开始关注张宇就是因为月亮太亮。一开始呢是凌晨四点，迷迷糊糊听到电台有一个慵懒的女生说，张宇厚积薄发砸出新专辑，全亚洲狂卖300万张，接着就放了头两首的主题歌《月亮惹的祸》和《单恋一枝花》。由于当时呢不够清醒，听成了《月亮一枝花》，感觉就是一个字好听，两个字非常好听，好吗？夜宵与战争说，你们发现没？早期很多十首歌的专辑，第一首、第六首和最后一首歌往往都特别好听。第一首我觉得肯定好听，但是第六首和最后一首歌一定特别好听，好像真的是这样的规律吗？那我们听听看吧哈。那么刚才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刚才我们这位听众听差的这一首歌曲哈，《单恋一枝花》。 叹，曲曲折折后各走天涯，谁会知道你割舍不下，还是苦苦的恋着他。你向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较容易伪装，让人陷入的恩爱之中，有着冒了生泪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拜拜，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深伤纠缠的爱就死亡了吧。大声说拜拜，能勇敢爱就勇敢散发，为爱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大声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别死守天堂地久，爱不是爱傻傻的情话。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又何必单恋一直单恋一直单恋一直坏。不开别死守天长地久，还不是来傻傻的情话。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又何必单恋一直单恋一直单恋一直单恋一直单恋一直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来跟大家分享1999年张宇发行的《月亮太阳》这张专辑。那么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哎呀，特别对不起这个悠悠老范哈，他说这张专辑是真好听，每一首歌都很耐听，不知不觉听得我连午饭都忘了定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哈。不过呢，少吃一点就当减肥了哈。这个枫叶无情说的，感觉这张专辑的质量真的是挺高，随便哪一首呢好像都能当主打，拆开了发行火十年没问题哇。那这么说张宇不就亏了哈。悲伤的梦说，果然都是月亮惹的祸，当年的那首歌火得不成样子，掩盖了其他好多歌的光芒呢。确实这首歌呢真的是质量相当高，所以说我们才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哈。那么呢，相比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张宇找灵感呢解压的方式就是打扫卫生，或者说是这个找不到灵感呢就是在家大声放歌，这个看电视，那么相比他呢，十一郎的创作方式呢就优雅多了，浪漫多了。他写词呢总是在咖啡厅里即兴完成，经常呢是喝光了手中的饮料也顺便就把词儿给写好了。十一郎呢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张宇刚刚入行的时候呢俩人还在谈恋爱，那个时候呢他经常会在唱片公司附近的餐厅等着张宇下班，那么很多歌呢也都是一边等张宇一边喝着饮料的时候就给写出来了。一起来分享张宇的另外一首歌曲《我没有感觉》。 开就散裂，我没有感觉，今天或明天离别，你走得太绝， 怎样都无法挽回。原来我曾伪造一个用心锁住的世界，解开之后人全非。上来这是上来，爱很脆弱你说是吗？也许我们早已不知不觉推翻了一切，也许谁也不懂谁。这是个伤来，一种伤来，泪水淌过会更痛吧，因为我们都不在乎彼此如何去感觉，因为谁都不懂谁。 我没有感觉，来自张宇的演绎哈。那么现在呢，张宇的家庭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的幸福，不过呢他也很心疼妻子十一郎哈，觉得呢自己因为经常忙工作，常年不在家里哈，这个妻子呢要填词又要顾家，感觉呢对他很抱歉。那么当时呢有一个网友听到他这么一说呢就很感动，留下了一个评论，给人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真正的爱情是不怕付出的，也不在乎付出的，因为在付出之后呢会有体谅，有理解，还有充满爱意的回报。那么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分享张宇的另外一首歌曲《爱是真的》。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依然是由我在这一段时间跟大家播的一本小说，叫《忽必烈大帝》，喜欢的朋友可以继续收听。那么今晚十点钟呢，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是由安吉丽娜朱莉主演的影片《古墓丽影》。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回楼。 走着，可这段路程却已曲折。我早已不是爱穿格子衬衫的人，你也换了口红的颜色。说着笑着，乱了，有一些时光是回不来了。我们失去的不只是迷人的青春，还有那次相爱的灵魂。谁都不要，不要问，伤害有时间能愈合，心情有再爱的可能，回忆在沉